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5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叨叨，这个阿卡贝拉有很多种， 对， 这是一种跟天在一起唱和的感觉， 哦，是吧？ 对不对？ 回声特别大， 非常非常专业哈。 哦，差点是穿越到广西民歌，我操！ 这个地方离着咱们挺遥远的， 挺遥远的。 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5月9号的11点33分零10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听着这样的音乐，阳光洒在一片大草原上， 哇！ 所有的动物开始他们的日常。长的作息 啊，舔毛啊， 对 呀， 舔毛捕猎 呀， 打架呀，等等的啊， 嗯， 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习性，而且我们小的时候经常看《动物世界》， 嗯， 动物大迁徙的时候壮观的景色， 哦， 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无法打破的弱肉强食等等，都会在我们的眼前呈现出来， 适者生存， 对，那个达尔文。哎呀， 这是 是不是达尔文嘛？ 啊，是， 是不是那个朱主任？ 啊，是，你说的没错， 坨坨。今天我们邀请到老朋友，李小思， 但是现在他身份变了， 头衔变了吗？ 是的，我们应该叫他贝克斯利。 说说头衔到了啊， 来，头衔是黑糖文化时代旅行有限公司的副总裁李小思。 欢迎小思。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rk Sugar 黑糖文化时代的李小思。 哎呀妈呀 ，Dark Sugar。 Sugar， 哎呀，魔力红。 对，魔力红，我叫魔力黑。 刚刚说到，大家应该了解我们说的一个地方了。 是， 并不是广西 啊，不是广西啊， 非洲大草原， 对， 是吧？ 嗯。 一说到大草原呢，小思肯定是那片4个字的大草原，是那个地儿吗？如果看到动物迁徙的话， 应该是， 是吧？ 嗯， 就是小司之前曾经带着所有的好朋友 啊， 一二三四次去到那个地方， 四次，没错没错， 四次造访，那得多爱那个地方， 是不是？ 我还问他，我说那地方烦不烦？你去四次， 你会有 非常棒， 非常棒， 真的， 每一次感触的东西都不一样。 从七八九这三月都是动物带你起最好的月份， 没错没错、 哎， 因为七月份到九月份，他是从那个就他肯尼亚南部的那个国家。好像什么给坦桑尼亚他迁徙过去、 啊、 然后十月份的时候他们再回来、 啊、 而且不是说你每次去就能一定能看得到这种大迁徙壮观的场景 哦，得、 嗯嗯、 看那个就是你们去的那个日子还是那个感觉、 要看运气， 运气 运气非常非常重要。 嗯，对， 哎，七八九三个月呢， 七八九三个月、啊、那还真是这个运气占了90%。 所有的游客带着这次是都看到了，是不是？ 对对对，非常非常幸运。因为我在当地的时候，在那个河边的时候，然后遇到一个东北的老哥，然后他是专业的 东北老乡啊， 对，东北老乡， 这儿去的。 哎呀妈呀，专业摄影师。 专业摄影师， 就是、 三脚架架上。 就是你，他不是那种三脚架， 啊、不 是，就 是 他的那个长镜头是。 哦， 前面有个小架，就像重机枪一样的那种，就是 按 起来哒哒哒哒哒，那种特别长那种， 厉害了。 他说他前后5次来到这个草原，然后只有这一次才看得到。 塞伦盖蒂大草原 啊，不是马赛马拉， 马赛马拉， 马赛 马拉。 对，说哎呀妈，这次整完之后回去终于不用来了， 再也不来了， 再 也 不来了， 再也不来了，就拍着了啊。 其实作为摄影爱好者，作为自然爱好者来说的，这片大草原真的是让人神往哈。 对， 小司先后4次去过，然后我们要让小司好好的回想一下， 嗯， 这4次当中非常难忘的经历哈。 是的， 10分钟资讯之后，我们要把心飞向美丽的非洲。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呢，收到一条新鲜资讯 哦， 这个事情呢很重要， 很重要， 关于很多选手的命运的问题哈。 哎呀妈呀， 这个名字叫做备受瞩目的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将于本周末举行复赛了 哦。 这个进入复赛的100余名优秀选手将再次走进赛场，展开声音与智慧的碰撞。 哇，好紧张！ 真的，真的啊。 对，北京电台各专业台的领导、行业专家、北京电台著名主持人与北京电台听众代表将携手组成黄金评审团、 哎， 多角度考核选手的综合能力。复赛晋级名单将于赛后揭晓，并于5月举行决赛喽。 声如下方。 哦、是的、嗯，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的详情。 是， 特别感谢北京舒丽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 祝各位选手潇洒发挥啊、哦！ 是的，是的，超常发挥，这你是过来人、 啊、 是不是？ 是是、啊，哎呀，累的。第一条。初夏来临呢、 嗯、 国内海岛目的地真的是逐渐的升温了起来， 是因为大家都想去海边戏水凉快一下、 啊、 近日呢马蜂窝旅游网联合界面推出2018五月旅游风向标、 哦、 大数据显示境内海岛目的地的热度均有显著的上升，海岛度假成了这个夏天最火的出行主题。 周俊啊，豆豆啊、 嗯、 哪个夏天不是最火的主题呢？ 嗯， 黑豆 你说的还真的是很有道理呢、 嗯、一直没去过、啊、游客看海的选择也从海南和东南亚等中年天气温暖的目的地 哦， 拓展到了国内东部沿海各个省份。 你看看，昨那天我们说的是涠洲岛，是不是？ 对， 嗯、 哇，好吸引人啊！ 涠洲岛真的很吸引人，虽然它也在这个南部哈，但是热度涨幅最高的境内目的地， 哎、 你看啊，有什么啊？浙江的花鸟岛， 陌生； 广东的海陵岛， 嗯、 浙江枸杞岛。有带着保 温 杯 去，对， 是、嗯、还有辽东丹东和浙江桐庐 啊，辽宁丹东 啊，对，辽宁丹东， 是的， 对，然后 涨幅均在115亿上， 是的，葫芦岛也有， 是不是？ 对，嗯， 从出境方面，长滩岛闭岛之后、嗯，热度分流至杜马盖地等周边目的地， 哦， 气温回暖的欧洲目的地热度普遍上升， 哎，还是非常棒的。 嗯， 马蜂窝数据研究中心负责人马宇涛表示说，人们出游的目的已经从观光旅游变成休闲度假。这是一个好的转变、 嗯、 随着周末和小长假的短途游发展，近距离性价比高的国内海岛也将成为游客的热门之选。 趁着夏天多与水亲密接触吧、 嗯、 啊！ 对， 但是提醒大家，作为一档人间有人情人间有人爱的节目， 安全 第一啊，永远第一啊。 是 第二条，在北京走在长安街上这首歌啊、 哦、 北京全市的博物馆市民掌中游，拿一部手机， 一机在手，唱悠然畅游， 对、 哦、是不是 非常方便大家啊、 嗯、对，今年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 嗯、 本市99家博物馆免费开放，93项主题活动供市民选择，其中包括46项展览、5项讲座和42项活动。 哎呀， 不仅如此，本市还将推出什么呢？ 什么 超级链接下的博物馆 啊， 对，网络518活动，那博物馆也要开直播了。哎呀妈呀、 嗯、 对、 嗯、 市民通过手机电脑就可以畅游全市的博物馆， 真的是畅游无限制啊。 啊对， 目前北京地区各类博物馆达到了179家，18号这天、嗯、99家将对市民 free 开放，免费啊都来啊，其中包括国有及非国有的博物馆，不少博物馆呢根据自身的资源特点策划了93项主题活动、 嗯、 其中刚刚说了46项展览、 嗯、 5项讲座、42项活动， 哇好棒啊。 啊直播啊， 直播直播啊、嗯、首都博物馆将在5月16日推出这个通州历史文化展， 是的， 讲述城市副中心的前世今生。 你得了解了解， 对，我那天得去，对，没准就是我们家楼下还能讲解到呢。有明英故居吗？ 准备好铲子啊什么的。 我会被抓起来。 地上，你这地里 啊啊， 松松土 啊啊， 浇浇水。 这，哎，快点吧，你干什么呢？ 绿化一下， 我给你绿化一下啊。 反正那块是有很多出土文物的 啊，是是，我都。那天我真的带着敲去。 你看啊，目前、 嗯、 已经敲定的展品包括鸭形壶、 哦、 金代环儿玺、京鲁段运河图等新出土的文物。 我也去尽一份力吧，我那天带着铲子去，嗯， 最大号了。 对， 啊，同时啊，故宫博物院推出了这个歌窟瓷器展， 嗯嗯嗯， 单士元诞辰110周年纪念展等等一些非常重要藏品的收藏展啊。 是的，是的。 各名人故居纪念馆推出了为了民族的文化统一、文化名人与文化自信巡展等等。反正5月18号国际博览馆博览物馆这一天呢， 嗯嗯嗯， 精彩纷呈， 真的是精彩纷呈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嗯， 不管你是在哪个区，请就近，然后带着铲子啊， 五金店全排满 啊，是。没有啊，就是带着小本本， 对对对， 要记下来这些这个出土文物。 是的，第三条，刚才说桂林的事儿、 啊。对，桂林漓江排筏今年首次全线封航了， 不让划了。 嗯、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 广西桂林海事部门7日通报称，漓江水位因连续强降雨上涨较快。 哦，对。 对，为了保证水上交通的安全，那桂林海事局决定从7日的12:30起，对漓江至阳朔段排筏实施封航管理。 哦、嗯。 那从13点起，对漓江虞山桥至草坪段排筏实施封航管理，这是漓江排筏今年首次全线封航， 水位上涨啊， 对，还是安全问题啊。 对，封航期间呢，桂林海事部门将加强对重点的渡口、重点水域、重点时段和重点船舶的监管，特别是对已封航的水域和渡口派出检查组，不断的这个巡查， 嗯， 严防冒险开航的行为。 嗯，是的，这个还是 千万别冒这个。 对，这个相关部门人家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 一涨潮，真的把你涨到哪儿都不知道去了。 对呀，你说那小小竹筏， 对呀， 那不是江中游，你那是江中翻。 翻了就是找不到你了。 嗯。 部门还提醒了， 还提醒了说、 嗯、 哎呀，那个根据气象部门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受高空槽、切变线及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 专业词， 对，未来2天桂林大部分地区还将持续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极端天气、 嗯、 有关单位船舶要严格遵守相关的航行规定，严禁冒险开航。 是的，我国、南方现在饱受这个淋雨的侵袭哈， 对啊， 看到厦门也是非常大的雨、哦、 是的是的，大家对，就是千万别这个冒雨前行啊， 是的，小心安全啊、 嗯、是的。 第四条，关注斯里兰卡的情况，斯里兰卡将从6月起实行游客离境退税政策了， 哦， 来了， 也棒、 哦、 也很棒啊。 是的， 据斯里兰卡媒体报道说，从今年6月1日起，赴斯里兰卡旅游的外国游客可在离境时申请15%的增值税退税，挺高啊。 嗯 嗯，那据当地媒体报道，离境退税政策实行之后呢，游客在斯里兰卡境内指定的商店，听好啊， 好的， 指定商店购买衣服、电子产品等货品后，可凭正式购物发票在科伦坡、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等离境口岸办理退税。 斯里兰卡相关负责人税务局副局长 副局长啊说， 古鲁格表示说、 此举旨在吸引更多外国游客赴斯里兰卡消费旅游，刺激斯里兰卡国内经济增长。 好， 未来随着科伦坡港口城的投入使用啊，斯里兰卡将迎来更多的外国游客，届时此举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非常棒啊！你像斯里兰卡那个生产的什么红茶呀、宝石啊， 对啊， 这一退税，你想一个宝石挺贵呢， 越来越好，来， 对，是这样的，他还说了，古鲁格说，目前一家新加坡公司呢正在帮助斯里兰卡建立离境退税的系统。这个系统投入使用之后呢，初期将由人工办理退税，未来将实现全自动化， 越来越快哈。 是， 来。 第五条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不妨说出来。 好，中国和波黑免签协定月底生效了， 五月底 哦。 我的天，波黑 是的啊，波黑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国家，对，好像很多人都觉得好像对他有一些这个不安全的因素考虑，但是实际上没有。去过的人发回的图片显示，前方真的非常的美丽。 只要大众去的地方都是安全的，放心啊。 是的， 中国驻波黑大使馆4日向新华社记者证实，我们证实个事儿哈，中国和波黑持普通护照的公民互免签协定将于5月29号正式生效。 耶，好激动！ 啥时候去啊，咱们？ 啊，是咱们还没去的地方太多了啊，我们一样来啊，排 着吧。 据悉呢，中国驻波黑大使陈波当天向波黑外长递交了关于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波黑部长会议关于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的协定日前生效日期的照会。 守候。 反正这个呢是根据协定规定，中波两国持普通护照公民在对方国家入境、出境、停留或者过境每180日。停留最长不超过90日，免办签证 啊，这有些要求的哈。 对， 如果对方国家每180日停留超过90日，或者学习、工作、从事媒体报道等需经过对方国家主管部门事先批准的活动，应当在入境之前申请并获得相应的那个签证 啊。对，反正你要是不是单纯的旅游签证，还是要办的啊。 是的。 对，那波黑共和国全称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共和国。 是的， 它是在东南欧巴尔干半岛的中西部，面积虽然说不大，人口不是特别多，但是呢还是非常非常美丽的。 是的，这个首都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 是的，之前的时候是一直发生战乱。 对，这个好多人看过那部电影哈，也是非常有保卫战的意思啊，成为一代人的经典回忆。萨拉热窝也是在1984年冬奥会的时候举办了非常棒的这届盛会啊。 对， 希望大家呢在这个5月29号这一天呢积极申请签证啊。 好， 就反正去那边玩一玩，感受一下啊。 是的。 时间来到了11:47，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黑糖副总裁李小思隆重登场。 好，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我们在请出今天特别大来宾小思分享非洲这趟行程之前，我们来看我们的听友去过那边的感受哈。 哦，好的。 大家都是去过的人啊，也太厉害了，有故事的人才听懂写的话。 啊，是的。范范的呢喃 说， 我07年就去肯尼亚了，他07年去的肯尼亚。 11年过去了。 对，拍到了3只猎豹的照片，如今还摆在家里。真漂亮啊。 07年啊。 对啊。 我的天哪。 11年前人家那时候就去肯尼亚了。 奶茶放大招。 哎呀，是拍了后来的我们吗？ 啊，每次看跑得远远的一切都会好，对这本书很想去肯尼亚旅游，他就不成劲的写的这句话。 啊，每次看跑得远远的一切。 这是一本书。 都会好。 对。 啊，跑得远远的。 对。 一切都会好。 是的。 哦， 爱茶先生怎么说呢？ 啊，哎，怎么都是跟茶有关呢？ 是。 爱茶先生说，你们知道吗？中国茶叶产量全球第一，占全球45%，但是茶叶出口第一大国是肯尼亚。 哦。 全球十大茶叶高端品牌，印度和斯里兰卡各有一家。哎，我们没有。 性感而狂躁说，未来三年一定去，一定去，一定去。 啊，行行行行，快去吧。都已经打满卡了啊！ 是的，是的， 对， 这是我们游客的感受哈。 嗯， 当然我们今天呢，来自于啊我们的老朋友哈。 是的， 黑糖文化时代旅游有限公司副总裁小思，真的是去过四次之多。 是啊， 代言人欢迎。 代言人欢迎。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李小思。 来，那个灯光、音响、爆竹，啪， 爆竹， 动物全跑。 对。 其实我们人跟自然相处的时候、是要规避很多很多我们自然的一些习性哈，遵从自然的，对不 对？ 对 对对，敬畏自然。 对， 对，你要悄悄在那看着就行了。 作为我们去的游客的话，想问一下，四次哈， 嗯， 这是多么的接近动物这片迁徙的世界，得多近呢？我想问一下，小四， 非常非常 近，多 近？近的距离就相当于我跟你现在这个距离。 我的天哪！ 然后当时的那个， 把孩子哭出来吧， 你就是一头 我的狮子。我天，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只狮子正在正在吃东西。 哇， 对，他吃的呢肯定是从心脏里面开始吃，然后你会能闻到那种血腥味，但是你会看到他那个肉非常非常的新鲜。 哦， 对对对， 狮子吃的很鲜美， 越有强 非常鲜美，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也想下去咬一口。 嗯， 因为他们每天为了生存在不停的奔跑， 对， 就那种肌肉的那种发达感， 它 完全是你去了北京动物园去看那些所谓的狮子啊，完全是不一个概念， 跟圈养的 不一样。 对， 来，你把爪子伸出来，你也把爪子伸出来，一比，那就不一样。 你该加黑了啊。 你那肉都是松的啊！ 大自然给他们的就是这样一个挑战哈。 对对。 其实很多朋友向往非洲，但是如果在北京去非洲的话，会有一些条条框框吗？就是我们说签证啊、身体检查是需要的吗？ 什么疫苗吗？ 基本没有什么条条框。首先，签证的话，基本上7到10个工作日就会出签。唯一的一个就是要求需要打一个，就是我们俗称的那个黄本书。黄皮书， 对， 就是叫黄热病疫苗。 对对对。 尤其是去南美、去非洲，这个要打的。不过据说北京好像现在那个疫苗非常少。得需要去其他的城市，对对对，对，需要预约。然后一般的情况下，我建议是从北京，如果北京出发的话，从迪拜啊或者多哈转机，然后长途飞行非常的劳累。然后肯尼亚呢，就是它跟我们有时差，大概是5个小时。比如说我们现在12点，那个早上可能现在是7点钟的时间， 比我们慢啊。 对对对，我们比他们快一些。 嗯， 那。大家一提到非洲啊，这太热了。但实际上，火热的非洲嘛，其实火热的非洲，更多的是一种当地人民的一种热情。 哦，是这个热。 实际上，你是可以去避暑的。 哦， 特别是在肯尼亚，尤其是因为肯尼亚它是到横穿的那个国家，而且它是平均海拔在1500米，所以它非常非常是对，非常非常凉快。 嗯， 其实今天讲这个话题。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一直想笑，我突然想起来那个道道曾经说我去俄罗斯买了一个貂 啊。 啊，对，我对的，我买了个不是貂，是一个皮草的那种大衣。 因为 对， 如果你去肯尼亚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皮草。 哦， 真的吗？ 我这里有个问题问两位，就是知道那个所谓的这个非洲草原非洲五霸，你 知道 哪个？ 我知道， 是哪个？ 你知道？你说。 南疆河马 啊，大象、 大象， 嗯， 狮子。 还有一个 新老虎吗？不是， 不是五霸嘛？ 对， 非洲五霸，鳄鱼， 鳄鱼，对， 应该是狮子， 狮子， 大象 ， 水牛， 啊，对， 水 牛不是犀牛，水牛，豹， 啊，豹， 还有是犀牛， 对，水牛和犀牛， 为什么有？ 对对对对对， 豹，哦，对。 然后呢，我要问一下，为什么把他们称为非洲五霸？ 因为他们是最厉害的。 我来， 嗯， 跟你一样。 就是说，不是说因为他们体型大，而是因为就是作为人类用徒手来去捕捉他们是非常困难的 哦， 所以是非洲五霸。你看长颈鹿它也非常大，但是人类可以如果徒手的话，好像捕捉也很困难， 是的， 对，也 很 困难。 对， 然后这个豹呢，我觉得就刚才一位周准兄说有没有特别深的印象？一个是就是我近距离的跟这个狮子接触，然后就是它在吃东西，然后第二来讲呢，就是我很幸运的看到了这个豹分两种，一个是猎豹。就大家看什么止咳糖浆为什么追我 啊， 猎 花的那个， 对对对对， 女生也是啊，对 对，是吧，啊，为什么追我， 对对对， 还有一种是金钱豹， 哦，这很难 看，哎，他俩不是一个吗，都是带花的， 啊，他俩不是一个，猎豹是在草原上他不停的游走，但是金钱豹他特别懒， 挂树上， 他是挂 树 上 那个， 他是经常挂树上的，对，然后 哎，你醒醒，该捕猎了， 哎， 然后我们都看到了，然后我们看到了，就是一般情况下他们的就是那个动物的习性啊，就是刚才我们聊到，就是说哎，我们的很早了，他们在舔毛啊捕食啊，实际上他们是在睡觉， 那这个时间他们应该是在休息，因为他们会在晚上捕猎。所以就是说 累的， 当太阳落山的时候是草原上不允许客人过夜的。对，是正好是狮子啊或者那种 都出没的时候， 对 狩猎的时候。 对，而且马赛马拉草原是全世界十大最浪漫的观日落的地方之一，超级漂亮。 哎呀妈呀，到底有多超级？ 那晚了不让进，那咋观日落呢？ 不是，他是看完日落把你轰走。 对，看完日落，对。所以你坐这个车呢，就是那种您知道那种是改装越野车，是那种那个类似于那种我们国内的金杯，就是那个他那个棚是升起来的，就可以站起来。然后呢，他的车限定人数呢是六个人， 六位， 就是左边三个，右边三个， okay. 确保你能看到他。 哦， 对，是这样的。 那比如说我们一行12个，是两辆车还是分车进的？ 分车进。 哎呦。那就有个问题，时间段的问题，先进好后进好，看时间有没有这个影响呢？有吗？ 一般不会影响，一般不会影响。 它日落时间很长是吗？ 对，它日落时间很长。你基本上早上出发，然后你就看着也有白天活动的动物，可以去追逐它们，去追逐它们。其实也不用什么导航啊，什么就只要你看哪地方车多，就往一个地方汇聚，那是保准有动物。 是是。 对， 这样的。哎，大家快来！ 对，而且是全世界的朋友都去嘛，中国是还有很多国家都会。 对， 车不是一辆，是很多辆， 很多很多辆，就各种越野车呀，包括那种越野面包车，很多很多。 那这些动物不会烦吗？你来一个就差不多得了呗， 所以就是因为他可能习惯了。但这一点呢，就是我要强调的是，就是刚才我们说要尊重自然，敬畏自然，要遵守它的规则。你不能下车。所以你不能像八达岭野生动物园，你不能下车。 当然不能。 对，八达岭也不能下车。 对。然后不能喂食。 不能投喂。 对，不能投喂。 拍照是可以。 拍照是可以的。这两点是最重要的。 是的，一定要遵从他们的法则啊。 是的。有没有可能住在周边啊，离得很近呢？ 住在周边的话，因为它是那个保护区嘛，它不会让你住在一个草原，它会住在这个保护区的边缘。 边缘 比如说那个有个帐篷酒店。 对。 那个帐篷酒店非常棒。它的我给我印象最深的。 住过吗？住过。 我住过。它的后边是一个悬崖。就基本上什么动物都不会过来，但有的客人可能会担心，因为有那种大狒狒，就是那种类似于大猴子那种，他们很担心能不能爬上来，其实不会。住帐篷酒店是非常有特色的，对，因为每个帐篷里面会有独立的卫生间，还可以洗澡。 哇，这么棒！ 对。 然后一掀开门帘，下面是万丈深渊。 能看到动物吗？可以吗？在帐篷？ 夜晚的话其实看不见，但是。你需要适应一下，因为你夜间你会睡不踏实，因为你会听到 各种声音 。 我觉得那种感觉好奇妙啊！ 动物世界嘛， 对，动物世界，对， 远处传来了狮吼、狼叫。 如果 对 有那种声音采集师要住到这儿，他可闲不住，那一晚上把一个东西竖在外边。各种路回去各种卖， 对，你看你说这个我就想哈、你住在就是咱们说那个草原里面，或者说那种农家乐原来的，对，那种小村子里，外面也是那个晚上有狗叫猫叫，对，然后你住在这儿，外面是狮叫和狼叫， 对，这级别不一样， 级别不一样， 对，同样是室外的感觉不一样啊。而且这个帐篷酒店，我想问问，贵吗？ 不贵， 不贵， 大概什么价啊？ 大概几百块钱，要提前预定。 几百块钱啊？ 对， 几百块钱人民币吗？还是 美元？ 美元， 人民币， 人民币。 妈呀，那这个帐篷酒店多吗？ 提前预定， 要提前预定。所以说一个是就七月份的九月份看大迁徙，但我觉得七月份九月份对国内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季节。怎么说呢？就是它其实这个看这个肯尼亚动物大迁徙，它其实是特别适合亲子。 是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听到亲子的这个点。 好的， 下面呢还要跟着小思一起去非洲大草原。 欧啦。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二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人现在到2018年的5月9号12:03哈，看成那个三看成2013年了哈，就我再倒退五年， 穿越到5年前， 对，哎呀，那个豹子照片还挂在那个听友的床边哈， 是的。 今天我们来到了非洲大草原，带着我们一起去玩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哈，李小四，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rk Sugar 黑糖时代的李小四。 哎呀妈呀 ，logo 了 ，Dark Sugar 就是大叔的嘛。 对， 对，以后你就叫四大叔。 对，四大叔。今天我们要去非洲大草原哈，了解了我们经常在电视里看到动物世界的盛况之后呢，其实我们会比如说在住宿上、饮食上、晚上的活动上等等，还亲子的环节， 对， 让大家更全面立体了解非洲大草原。 对，刚才说七八月是带孩子去最好的一个时间， 对对对， 对， 因为放暑假， 对，国内放暑假，而且我觉得就是你遵守它的规则的话，就对孩子来讲没有什么危险的。 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而且孩子在那儿能够有效的去管理他们自己的一些行为。 没错，没错， 是的。就是在这4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小孩去？大概年龄段是什么样的？ 基本上他们都是12岁左右啊，12岁往上。对， 初中， 对，初高中，初中生，对， 可能 多一些。 哦，很懂事儿 了。 对，但是开始叛逆，他们就不会那个，对啊。 有家长，你出去吧，不去吧，外边挺好，大自然，不去。你在闹 的。对，因为你看到那个狮子的那个眼神， 你会敬畏的。 对，你会敬畏的，就是因为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因为他们休息的时候，他不管你这条是公路啊，还是因为草原上它也有车碾出来的路嘛，就是。他会挡着你的路，然后因为当时 呱唧停那儿了， 他是右舵左行的国家，因为当时我在副驾驶，就是在左面的位置，就在国内车的驾驶那个位置，你理解吧？然后这个狮子呢，我们车绕过去的时候呢，这个狮子回头看了我一眼，他当时卧在那，他看我那个眼神，我永生难忘。 什么眼神？ 就是 我当时下意识的把车窗摇了上去， 嗯， 就是那种眼神， 对，就是很可能他就是不经意的在人群中多 看 了你一眼， 对， 但是那一眼就是特别的警示， 确认过眼神， 你走开。 厉害的。 然后刚才周顿兄说，哎，我们有听友说啊，他看到了那个豹子， 啊，对，猎豹。 然后给我印象当中最深的是，我看到了六只豹子，这个是很难得的，尤其 是挂树上的那个吗？ 不是不是， 哦， 是猎豹，是豹妈妈带着她的五只孩子， 哦， 因为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因为他们一起在狩猎， 好可爱呀， 因为这个大自然的法则就是五个孩子是很难生存的。 嗯嗯， 对，很难生存下来 的。是 的，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幸运，而且非常非常近。对， 嗯， 而且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到了内罗毕，因为内罗毕到马赛马拉草原的话，大概如果开车的话，现在六个小时的时间。 哦，六小时， 就是，大概是北京到沈阳的距离。 嗯， 但是你也可以选择坐飞机。 嗯， 你坐那种就是那个飞机，它是低空飞行，你在空中看草原是完全不一样。对， 哦， 对对对，你可以选择坐热气球。 啊， 哇，热气球很好啊。 对对对， 嗯， 然后呢，你可以就是因为它是穿越赤道的国家， 嗯， 你在那个赤道点上的话，你可以拍照，拍照的时候，然后你放一盆水。水上之后你随便放一个什么东西进去，你看在赤道的北面赤道南面它的转向都是不一样的。 哎呦 呦， 整晕了 啊， 就 是 对 对 对, 对， 很奇特， 很奇特。 刚刚说到热气球和那个飞那个什么小飞机嘛， 小飞机一个小时从内罗毕就到了那个马斯马拉， 这个就是它的速度不是很快， 不是很快， 大家可以完成拍摄在上面拿个， 没有问题， 哎，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哎， 对对对，尤其是比如说飞机在天空飞，然后底下那种就像我们看动物世界底下那个角马在不断的奔跑， 对， 哇，对对对，那个场景非常棒， 嗯，太壮观了。 然后住宿的酒店呢，一般都是一些就典型的非洲特色的酒店。除了帐篷酒店以外呢，我还推荐就是树顶酒店。 树顶， 树顶酒店。其实树顶酒店有名的原因是因为英女王。 对 对， 因为她当时就是她当时还是公主的时候， 嗯， 然后她住在那个酒店，然后第二天她在酒店，然后她就被宣布你成为了女王。 是的，是的， 对， 的 还睡着觉呢，你说？ 对， 啊， 嗯。 然后那个女王住的酒店呢，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是，就是因为她肯定很贵嘛，就是所有酒店， 嗯， 所有房间当中她是最贵的一间。 贵成啥样啊，女王？住的酒店 啊，其实也不是很贵了 啊， 哦，但具体价格我还不知道，但是肯定是中国人去抢那个酒店， 是肯定的。 哦， 当时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他沾沾那个感觉， 对 对, 对， 其实就是讨一个那种彩头的意思。 对对对，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差一点抢到，当时我就想，哦，我就跟所有团友说，我抢到最后我就把它卖了。 哦， 我就开玩笑说我把它卖掉。 是是是。 然后晚上的时候你会，因为它后院就是后面是开放式的嘛，你会观察就是有很多的动物。 嗯， 但是我去那四次的时候，基本都是那种野猪。 哦，野猪， 就那种大獠牙的那种野猪，成群， 哦，那么大的， 哎呦，它成群结队的，它成群结队的去，一般我估计单个的狮子什么都不敢惹它。 哦，是吗？就是 对对对， 打阿卡贝拉， 一群猪， 对 对，有高声部，有低声部， 对，啊， 有不说话的， 对，不说话，你那是滥竽充数， 装气似的，光看着盯着那种的， 对对对， 晚 上呢，一本在酒店就看各种的歌舞表演， 哦， 还有各种的， 哦，晚上还有歌舞表演的， 对对，就是那种非洲传统的舞蹈， 哎， 然后还有就是。各种的，就是各种的烧烤，基本以肉 各种烧烤， 各种的非洲烧烤。 他们非洲烧烤是什么烧烤？是串吗？ 啊，大串， 大串， 就是你说那种大腰子嘛，就类似 我知道，我知道， 对对对对， 味道能入味吗？那么大， 还可以，还可以， 行， 就是晚上的时候，我们 其实你们也饿了， 对，我们在酒店吃熟的，然后外面吃生的。 咦，我的天哪！那他们闻着那熟的味儿，他们不 会 闻到， 啊，不会不 会， 因为肯定是有距离的， 哦， 肯定是有距离的。 对，他们闻着可能也不感兴趣。 就是每家酒店晚上都有歌舞表演吗？ 对对，一般大好一点的 酒店也有吗？应该没有，帐篷是在室外的，对不对？ 帐篷酒店有 也有 有，因为它不一定就是所有的酒店都是帐篷酒店。比如说这个帐篷酒店当中，它有大部分都是帐篷酒店，但有些人可能会不会适应， 哦，对， 住在帐篷酒店觉得哎不安全， 哦， 或者其他的。 他们都有大堂是吗？ 对对对对， 哦， 没错的， 哦， 对， 它， 嗯， 是有那个屋子的， 对 对 对, 对， 没错。 嗯，这还是安全，大家不用担心。 然后中途呢， 嗯， 你可以参观很多部落，什么马赛马拉的那个什么马赛村， 真的是原始部落哈。 马赛村，它其实 马赛村 我觉得它是不能说与世隔绝，因为它拒绝现代。 哦， 拒绝，它 拒绝 现代， 嗯。 这个马赛村跟法国马赛没什么关系， 嗯， 然后它所有的人穿的都是红颜色的衣服，我觉得当时 好艳丽啊。 当时村长特别逗，就特别黑嘛，然后戴那种大的耳环， 嗯， 就是超大的耳环， 嗯， 然后就跟我说，啊，这些都是我的老婆们。我的老婆们， 哎， 然后他们住的屋子，我觉得有点像南方的那种，就是屋子不是很大， 嗯， 上面是住人的，然后底下是养猪的。 哦，跟云南有点像。 对对对 对, 对。 哦，有点像。来，老婆天团出来， 这个是颜值担当，这个是什么舞蹈担当，那个是家务担当。 对， 然后我们会带一些小礼物啊，首先清凉油就不用说了 啊，对对对， 然后会带一些什么铅笔啊、橡皮啊那些，然后 给他们， 对，你们孩子就一扫而空， 很开心， 很开心，很开心， 很开心。 我们跟马赛村的这个交流就是去见见他们， 然后 互送小礼物， 对，送小礼物，然后合影，然后他们会一些传统的 表演 ，因为每个人穿的红颜色的衣服，然后拿的那个 长毛 的。棍子 、 对对，那不是食人呐、 啊， 是棍子、 啊，棍子， 大家围成一圈，就类似于篝火晚会一样，但不是没有，不是白天、白天，然后你可以一起跳舞， 就是、 对， 拿那个棍子去 载歌载舞， 好棒。 这几天在非洲大草原待着，就是咱们一般的这个行程四的话， 一般的话九天、10天、12天，对， 哦， 特别深度的话就12天。 那都是住在这个草原的边缘吗？就都 有去城市的机会吗？ 是，内罗毕 要去城市， 对的，基本上其实都是在各种国家公园， 哦， 比如还可以去看那个火烈鸟， 火烈鸟 ， 我一直喜欢火烈鸟， 还可以去那个纳瓦沙湖，因为纳瓦沙湖是东非大裂谷唯一的淡水湖， 哦， 对， 淡水湖 、对，那边你可以坐船，就是那种类似于那种小快艇，然后你坐船之后呢，船上有那个船夫，就是那种抛食物引起那鱼鹰的那种表演 啊，鱼鹰、 特别棒 啊， 特别棒。 鱼鹰是不是其实挺大的？ 站在船头那种的， 你站在船头，它肯定不是养的，就是野生的嘛。然后你把什么野生动物往天空飞，然后那类似于是鱼鹰，就嗖一下就飞下来了，就看它高空滑翔下来之后，然后在 非常准确无误的， 对，在一个肉掉在水里的掉在湖里的一瞬间，它给起来了。 好厉害啊， 那种眼镜蛇动作，那种俯冲的那个 猎手，猎手。 如果你拍摄的话，就是很多动作你是跟不上的， 哦， 速度 非常快，非常非常快， 就这是一个表演的项目， 对，这是一个表演的项 目，对，在天空盘旋瞅着呢，什么时候抛算准了啊。 这种就是比如说我们坐这船游览是一个收费环节，这个鹰表演要另加吗？不用， 不是，它是 含里面的 、对对，其实那个环节 鹰是让我白眼天的， 对 啊，对就混块肉吃，哎呀， 混块肉吃， 对， 多长时间这个游览的项目在这个淡水湖？ 基本一个小时 、 对，一个小时、 它周围是什么？是有什么风光？就只是一片湖吗？有没有什么山啊之间也会有连接？没有 啊，没有，湖 就是湖， 就是湖，旁边就是 湖 草原， 对对对。 哇，真的，我觉得非洲草原真是太广阔了， 然后东非大裂谷真 是 也挺震撼 的。对， 形容一下什么感觉？ 就是地球的伤痕嘛，因为你从那个太空中看，就是一道很大很大的 裂缝。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它那个是很深吗？ 很深很深。 就那我们能走到边缘看它到底有多深吗？ 基本就在边缘，但 是 也能看得见。 那 具体深的话， 它是不是那为了安全考虑，它不会让人就太近距离的？ 对，它不会让人探去，因为好多东西都是风化呀什么，它保护的非常好。 刚到问的问题，我忽然有一个非常大的脑补哈，它都要离多近进入一个大缝隙？有多近的咱们游客可以到达那个地方？ 它是有观景台的。 哦， 肯定是有 观景台 的。 吓我一跳！那 你不能站在底下， 那 万一掉下去呢？ 观景台。 对对对，因为它很多边缘就随时就会风化掉嘛。 哦，那它就是那个裂缝，就是我们近距离看它那个裂缝两边的边缘是不是都很宽 很宽很宽， 哦， 很震撼，很宽， 我的天哪，你想从太空都能看见它那个伤痕， 对对对， 那得多大， 它有点像那个，就给我感觉又去美国看各种峡谷嘛， 比 峡谷还要宽，还要深， 好厉害， 对对对， 大自然的神奇哈，非洲很有很多神奇的部分，除了这个刚刚说的动物资源，音乐也很神奇，我们说的你听的这些音乐的风格， 对，都不一样， 全程在内罗毕，这个内罗毕应该是个现代化的城市， 内罗毕，对，它1890年就属于英国的英属的国家，相对现代一些，就是城市嘛现代一些，但是它也是怎么说呢，就是还是比较分化一些，就白人啊或者黑人在一块儿的那个，对， 就是我们有没有城市观光的时间，就是如果这九 有肯定会有的， 一般怎么安排比较合适在城市观光，就是咱们 其实内罗毕它算一个就是基本上住一晚到两晚， 哦，住两 晚， 可以了， 到两晚， 啊， 对，一般是两晚吧，因为你飞到内罗毕，然后又飞到那个，然后或者开车啊，或者是飞到那个马赛马拉草原，然后之后你就往回返嘛， 哦，这是一个经过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内罗毕一般游客去看些什么呢？在这个城市， 比如说市政厅啊，一些花园啊，讲解一下，因为毕竟殖民地的一些历史啊，对， 就这个哈， 对对对对， 晚上呢 还是挺好， 对，晚上内罗毕是什么？有灯光亮起的时候， 有 很热闹哈， 对，很热闹，就是各种酒吧呀，其他的，对， 也 是 城市， 它就是城市的风貌，对，但是大家都是去草原嘛， 对对，其实城市可能在这样的行程当中占的比例并不大， 对 对，那只是说选择在某一个城市一个落脚点哈。 没错嘛。 那除了在内罗毕，有没有去其他的一些国家的城市，就是落脚，然后从这个地方去到草原呢？ 比如。 啊，比如像这个像赞比亚呀、啊， 你说肯尼亚嘛，不是？ 对呀、 啊嗯，对 对呀、啊。 但基本上 啊， 我明白。但基本上都在内罗毕， 都在内罗毕啊、哦。 也可以有条连线，就是那个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一个连线。 坦桑尼亚 对, 对 肯尼亚的一个连线。 嗯、对坦桑尼亚还有很多的徒步资源。 对，因为它动物大迁徙，就是从坦桑尼亚往北到肯尼亚，然后十月份再回来。嗯 哦，是这样的，对、嗯，那你还就是分月份，看什么时候在坦桑尼亚这边， 对， 然后你就什么时候去， 对，嗯，马赛马拉草那个自然保护区非常大的，它相当于，两个海淀，或者一个昌平加一丰台。 这样，你这样形容有点大了。 这样形容， 我觉得小思、啊，就是我们 两个昌平 北京动物园，我们去过哈、嗯，大概有多少个北京动物园？ 北京动物园，你是说那个动物园那个？ 对，那个大概有多少个那么大呢？你给我们形容 一 下。 100个。 不止一百个吧， 不止一百， 它是1600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整个北京的十分之一，相当于就是昌平加上丰台嘛，或者是两个海淀区那么大， 两个海淀区那么大， 太大， 把所有东西都铲平了，换成草原， 对、 啊，然后让动物住在这儿， 是的， 没错， 你想想吧， 对， 我们人在里边玩。那两天三天肯定不够吧？那么大个一个地方，还得开着车才能 对, 对啊，走是完全没戏，不敢走。 还走、 啊、 谁？你连车都不能下。 来，说到那个车的这个保护环节，其实我们知道，非洲那个大草原虽然是这个就是很严格的，也很有那个规章制度啊，但是你在出行之前和之中，会不会经常提醒大家不要做的一些事情？除了不去投食，还有没有一些 不能下车、嗯？ 有没有这些过往的经历或者以前？大家说有危险的案例发生的 有没有特别冒险的？ 除了一个就是你不能下车，然后不能投食以外、嗯，还有一个就是真的遇到什么动物的时候，比如说哎，因为前一段时间就有新闻报道说那个就是西方的一个游客在马赛马拉草原，然后那个猎豹 哦 直接跳进了车里面， 妈、哦、呀、嗯， 就在他前面， 妈呀， 就在他前面，然后那个人就是他非常聪明的，就是他不跟动物对视， 选择性装瞎， 啊，对 对对， 看不见， 就是。动物看着你的时候，你不要跟他对视。跟他对视的话，他会感觉你对他有攻击性， 敌意。 对对，有敌意。 啊！ 然后那个猎豹在车里转啊转啊，闻了闻就出去了。 里边有几个人啊？里边有。 当时车里边差不多四个人吧。 哎，吓死了！ 吓死了！真的是。 这可不是一只猫啊！ 这个时候你不要拿出对猫的那种态度。哎呀，咪咪！千万不要这样。 哎、咪咪，咪咪！哎呦，我天哪！这是反正有也有可能，因为豹子弹跳很好，从水 对对对 过来 的。是的，是的，他也没有选好落脚点，你知道吗？ 把司机也吓够呛。 是、嗯， 他们应该是见怪不怪了。对对、 哦， 而且就是他每一个区域都会有持枪巡逻的那个士兵。 哦， 对，一个是防止偷猎， 嗯嗯嗯， 一个防止偷猎，另外来讲就是紧急处理这些事件。 哦， 那时刻注意安全，提醒大家。 对对对、 啊， 其实还是很完善的一套系统。 对，我之前看过那个，就是很多的演艺人员去草原度，像那个什么什么陈柏霖他们，去到非洲草原，对， 他们是有保镖的， 是的，是的， 安保团队在给他们。 对 对 对， 我天哪，去那儿拍真人秀吗？ 没错。 但是那样的话，会不会？就是对这些动物造成一定的影响的。如果要是说太多的机器进入的话，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哦、 对，因为每天、不能说成千上万，就是草原上各式各样的车来追逐的动物， 是吧？ 动物都要烦死了。 就是你不能太近了，比如说狮子在睡觉，在树底下睡觉，你不能把车。开的就是去鸣笛、 哦、 因为我们离狮子最近的时候、一个刚才我说的他在吃东西，还有一个就是狮子爬到那个树上睡觉，然后我们把车就停在了他的下面， 嗯， 抬头就可以看得见， 嗯， 对，而且是我印象中应该是至少两只狮子在睡觉， 哦， 就在树上睡觉， 大树上， 对，然后爪子就搭了下来， 嗯， 你就是站在车上之后你是可以够得到的， 哇，但你不能碰它， 就是咱们灯光那么高， 没错，然后大家就是你就听见当时听见唯一的声音就是各种相机。 这画面，哎呀，快， 是 这个角度，来再换一个。 我想一个问题，刚刚我说那个演艺人员在里面拍那个，比如说生存片嘛，你就想那个演艺人员，就是他们会在这个有些草原上，哎，不是，比如说中午的时候，有专门的人是送来什么西餐，一道一道的，游客可以体验这个项目吗？会有吗？送餐服务？ 会有服务，会有服务。 这么高规格？ 对 啊， 对对对， 大草原上，我觉得这挺惊艳的。 你像有我们去那个。马赛马拉就专门有一整天在草原上，不仅仅是那个观动物，主要是观那个跨河的，就是那个角马过河。 哦， 你能想到成千上万只角马需要过河， 底下还有鳄鱼呢，等 对，里面还有鳄鱼，还有河马，然后鳄鱼跟河马烦了的时候会经常打架。 哦， 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呢，你是可以下车的， 哦， 你是可以下 车 的，对。然后那天的话是 看鳄鱼打架， 对，他会给你提供 box， 就是那个餐盒，哦，然后里面是有一些西餐啊或者这种快餐类的东西，嗯，你是可以坐在边上可以吃的， 哎， 然后对， 你搬好小马扎来。 好残忍的，我们在补给，他们在以生命的代价渡过那条河。 对，然后他们是几次，因为有领头的嘛，他几次就是每次都要试探好久好久。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很多人，你可能去了很多次，很多次都不一定能看到他要过河。 哦， 他可能最终下定决心，那个领头的那个角马一旦下定决心冲过去的时候，后面有成千上万只跟过去。 好有气势。 对，然后水里有鳄鱼，有河马。 其实这个很残忍。那看一个动画片，就是也是讲的这个嘛。然后那领头。那个不停的试探才敢过去， 对啊对啊对啊， 后面一只一不小心撞到他的屁股，把他给拱过去了，成千上万只就全过去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这种感觉。当时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时候，我们在太阳底下暴晒了3个小时，但是非常 lucky 就是我们看到了。 嗯，对，但这里面肯定还是有掉队的，比如说一些宝宝啊，角马宝宝就被吃掉了。嗯， 你们 宝宝他们会在中间，他们会在中间， 哦， 对对对对对。 你们会看到那些河马和鳄鱼的状态吗？就是他们下河那一瞬间。 能看见。 什么感觉？ 因为我们是在河的上面，不是很远， 哦， 你可以借助望远镜看，哦，都没有问题。包括不用望远镜，就直接直观的去看都没有问题。 就是那个鳄鱼和河马的数量是大概有什么比例？ 嗯， 相对少一些，但是相对少一些，不是那种成群结队的那一种， 哦，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懒洋洋的在那儿， 哦，他们也不吃，估计是不饿，嗯， 估计应该是不饿。然后呢，有时候就是因为角马过河成千上万，给那个河马弄烦了，河马就是开始嚷嚷 啊， 哦， 就是嚷嚷 嘶吼。 哎，河马也很恐怖的动物， 对对 对 对 对， 咬合力很大， 它的咬合力也非常惊人， 对 对 对对，嗯， 反正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 是的， 啊，就是成千上万只。角马趟浑水， 嗯， 啊，趟过去就趟过去， 是， 对对， 而且那种鳄鱼跟动物园的那个鳄鱼肯定是不一样的， 肯定是不一样 的。对，动物园小鳄鱼，而且都晒的有点皮肤都干了， 嗯， 就你放在地上， 骨骼肌太少。 对，我跟你说都没有水，我还说呢，我说怎么没有鳄鱼？哎，一瞅啊，鳄鱼在底下趴着呢。 对，就是鳄鱼它倒不动嘛， 对 不 对？ 对 对对， 老在那跟假的似的。 对，就跟假的似的。 它经常浮出水面晒太阳的，就是你看的时候，你以为是一根木头呢。 嗯，对，它真的挺像的。 对对对对对， 嗯。嗯， 对，但是大家要注意，反正也不能离它太近了。 是的， 不会太近的， 对对对， 因为它在河里， 哦， 你是在上面的， 哦， 对吧？很高的那个峭壁。 其实我们回到就是小四第一次去非洲大草原的时候是几几年？你还记得吗？ 2012年 的时候。 2012年。 你作为其实作为领队也好，其实也作为第一次造访者也好，你自己有心理预设吗？有吗？ 当时也没什么， 就是，你会脑补吗？ 当时会脑补，但是其实真的没什么概念。但是当时你真的面对面的去接触这些动物的时候。那种心灵的震撼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它完全跟你在城市里看的那些被圈养的， 哎，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是吧？ 对的， 都不是一个概念，就差不是一个物种， 无法形容， 哦， 无法形容，就是你看它脚浑身满身的伤痕，矫健的肌肉，就它每天为了生存， 是的，是的， 对对，可能说这也是它一种生活状态，它不像圈养的啊，每天反正有人投食嘛， 嗯， 也无所谓。 对，就比如说家里养的小宠物啊，就总觉得好像是。就他们的那种习性已经被驯养过来了。 就是你看到家猫和野猫的感觉，就是野猫就格外的机警，每一个动作都非常的，对吧？ 而且野猫的眼神，家猫的眼神完全不一样， 对吧？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对， 家猫的眼神就 啊，对呀，啊，养尊处优嘛，对不 对？ 对 呀， 啊， 要胖的。 其实我们会去到非洲大草原看到动物的迁徙， 嗯， 其实也会想到我们人类的生存是一样的，对不 对？ 对，警醒我们就是时刻的武装自己，不要懈怠自己， 是 不对啊？不能滞后，是不是？ 啊，我们去拼搏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为了生存，为了我们 更好的生活，千军万马嘛，对不 对？对呀，啊。 当然，就是自然界是自然界的法则，人类有人类的精，我们是高级动物哈。 嗯， 希望呢，就是大家在听完我们这期大草原的分享之后， 嗯， 自己有个心理的预设，知道了我们能够多么近距离的接触这片神奇的世界， 对，能够感受这些神奇的动物， 对。这个4次去过哈， 对对对， 现在都副总裁了， 副总裁， 想必出发的时间也少了。 哎呀，有点怀念。 还有时间去吗？你会觉得 还有机会，我一定要再去一次，有可能将来带我女儿去。 哎呀， 我觉得还是回到那个话题，它非常适合孩子。第一是7月份、9月份孩子放假嘛，7月份， 嗯， 然后呢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动物， 嗯， 非常难得，我觉得对孩子来讲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经历。 哎，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去动物园，我们潍坊市就一个动物园，每周我去一次，就那些动物就那些场馆都记得烂熟于心，但是还是觉得 就觉得选择少，也确实 对， 对不对？ 就你提到小时候去动物园，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家那动物园有看那个狼，那个狼，因为那个狼圈是非常小的，因为它不断的在奔跑， 是啊是啊， 它不断在奔跑， 溜达， 对对对对对对，它可能是做运动，对对对，但你想无限就是草原那种广阔的程度， 那种狼是什么样的？ 对对对对， 都看不见它，估计一切都是自然的哈。我们要敬畏自然，但要保护自然的生态平衡哈。 嗯， 因为大自然在我们面前是，你要越破坏它的话，它会有一朝一日给你颜色看的。很多例子，对吧？ 对，真的是。 是吧？也希望呢，我们的小思，这个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因为他去了世界很多的地方啊，也挺忙了。 真是挺忙的啊。 再邀请就让你麻烦了。 不麻烦，那现在去不了了。 下回把总裁叫来 啊！是 好的，好的，没有问题。 好， 也希望大家听完我们这期节目，有一个感受之后呢，赶紧规划行程。现在是五月份哈， 对对。 你刚才说了出签也不是很慢哈， 不是很慢，对，它基本7到10个工作日。 现在你就开始就是可以去报团了，我觉得这个还是基本上以团为主。 以团为主，我建议是以团为主， 对对对， 咔进去了， 你自己咔进去了，你不一定能出得来了。 即便你是自由行的话，也是要配向导的。 是的， 是 的，是 吧？当地的向导是吧？ 对，当地的说英文的那导游就是司机兼导游。 OK， 对。但是如果你要是自己去操作这些事情的话，我觉得会很麻烦，这个需要你有很高的旅行经验才可以。 对，其实非洲还有乞力马扎罗山的，可以爬一爬，对不对？ 对 对对， 在坦桑尼亚那边是吧？ 对，坦桑尼亚那边 那个也是我们的那个已经当妈妈的 王小美 啊，我们也记忆深刻啊。 是的， 非洲就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见证我们的情感和真挚的友谊啊。 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见那个我们的明天的时候再来分享路上精彩的故事，明天见， 明天，拜拜。